们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0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由北京市国资委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组织的广播三下乡情暖一家人活动走进门头沟区燕翅镇于白村，来听报道。 在门头沟区燕翅镇东北部于白村的活动中心里，不过一会儿便陆续集结了近百名来观看演出的村民。不仅小孩子们的脸上充满期待，不少在家人搀扶下拄着拐杖的老人也热情地前来捧场。天蒙蒙亮，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李秀磊便带领慰问团队赶往了村里。除了有电台名嘴们精心准备的京剧、评书、魔术等聚会表演，电台还为村民们送来了米、面油、棉被等生活用品。同时，随队医师在现场进行了健康知识讲座和义诊，专业技术团队也为村民们维修了广播站，方便他们今后能听上各类精彩的广播节目。据村支书曹洪武介绍，村里共有165家低收入户。 咱们村的低收入户啊，大部分都是老年人。 慰问团队随后特别为几户送去了年货和慰问金，其中高知香老人因为儿女住得偏远而常年独自居住，看见这么多人来看他，他的眼睛笑得弯弯的。 喝水先，你看看啊， 喝水先啊。 啊，不用喝水了， 提出水来了， 都提出水来了，谢谢您。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这一个 哪个朋友啊，都80了， 腰疼腿疼， 腰疼腿疼， 什么时候干不 了，有 病操心。 我们祝您身体健康， 上两句话就挺好， 就挺好是吧， 那就挺欢喜。 广播三下乡是北京电台一项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品牌活动，已经连续开展了12年，副总编辑李秀磊也已经连续多年参与活动。他告诉记者， 我们想呢，真正的把这些实惠送到乡亲们的手里，每一次来的地方不一样，但是呢其实有共同的感受，就是这些村子里的村民们真的他们很渴望这样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为什么我们能够坚持12年？我觉得到村里来才能找到答案。 继续来关注其他文化新闻。戊戌狗年春节来临之际，首都文明办给广大市民发来了拜年信。为了让市民朋友过一个快乐平安的春节，首都文明办倡议大家尽放环保过大年，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本市今年将继续推出文化惠民逛庙会，欢欢喜喜过大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向首都市民发放30万张春节庙会门票活动。今天起，市民可以通过扫描市文化局微信公众号“文化北京”二维码，参与北京电视台的摇一摇，以及下载大麦 APP 等方式参与抢票。抢票成功的市民凭二维码到预约换票点兑换纸质门票。市文化局昨天公布了2018年春节期间北京演出市场的安排，全市50家专业演出场馆将有398场演出。从本月15号到21号，全市各文艺院团准备了传统戏曲、音乐会、儿童剧、话剧等丰富多彩的表演。春节期间，全市有7家剧场将推出23台、41场惠民低票价演出，通过政府补贴降低票价。春节期间，全市文化系统还将举办庙会、游园、花卉巡游、戏曲下乡、图书阅览、公益讲座等各类文化活动480项。全市各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室等公共文化场所都将正常向市民免费开放。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西客站周边道路车辆行驶缓慢，北二环德胜门桥到雍和宫桥的东西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四环小武基桥到朝阳公园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位于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来到大家都很喜爱的周四餐厨单元了。在周四呢，我们会来到的是居家生活空间里面的餐厅和厨房这个空间啊，自然就逃不开美食这个话题了。欢迎一下来自于聚源那串的合伙人媒体人李阳同学，欢迎李阳。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阳。 嗯，好深沉啊。这怎么了？就面对话筒跟刚才跟我讲话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了，请你回来好吗李阳。 就感觉声音低一些，感觉比较专业一些。 对对，就瞬间拿起来了吧自己、整个人都飘在了空间的空中的感觉啊。回来回来李阳啊，你是一个吃货。你是要回归吃货本性好不好。今天呢作为媒体人的李阳呢会给我们做一些推荐，因为马上春节了嘛。春节会有很多朋友在北京，一方面是要自己在家，当然是要做饭的，另外一方面也得出去吃。因为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到春节特别想犒劳自己。 对的，因为最近跟朋友聊天就发现我身边有好多很懒的吃货，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就是他春节可能会留在北京，然后呢可能探亲的节目也不会那么多，那平时两个人在家或者三个人在家又不想在家做饭，那又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外出想吃饭很多餐馆又关了，这个时候怎么办。那我发现这个问题就越来越多，而且之前看到乐享生活有很多听众问这个问题嘛，所以我就希望把我个人去尝到的并且我知道的春节还开门的一些餐厅介绍给大家。 而且呢这些餐厅待会儿我们会来依次的说，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微博上面看到，李阳也放上了一些餐厅的图片和名称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引去，那有朋友会问说啊，你们到底说的是哪儿啊？到底是哪儿啊？还开门啊？春节期间，而且这个价格还不太贵啊，品质还可以啊。对，大家实在想知道这个名字啊，可以到微博上面向我们来提问，好不好？ 好的。 因为我们会说到一些具体的餐品，那这些具体的一些品种啊，可能不一定是我们说的这个餐厅啊，可能有时候会比较混淆啊，大家可以随意的，你可以依据餐厅的名称向我们提问，也可以依据图中的一些你比较喜欢的单品来向我们提问啊，到底说的是哪里。微博来看图看美食图片看我们餐厅名称，还有就是跟我们互动的方式都是在微博上面啊，大家可以到微博来搜一下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图片，同时可以向我和李阳来提问聊天了。哎呀，就是马上有朋友说，过年又可以大快朵颐了啊， 每逢佳节胖三斤。对对对，就是我已经做好了，嗯，这个春节不止胖三斤的准备了。 嗯， 但是他也说了，他说这就是甜蜜的烦恼啊。 对， 嗯，就是，哎呀，过节就是这样。 嗯，就是。逛吃逛吃逛吃，先逛再吃。 你一般是每逢佳节能胖几斤？ 我这个估计三斤不大止。我每次都是的健身卡都是在过节之后续费的。 过节之后觉得需要，以前是一周去一次啊，可能一周需要去三到四次。 对， 哎，赶紧续个费，不然不够用。 嗯， 是这样啊，但是。话是这么说，第一呢，我们还是给大家春节的饮食建议是健康饮食， 嗯， 不要暴饮暴食， 嗯， 啊，感觉就是好像这一年我都没吃着啊，都在减肥的过程当中，不行，我这七天我得吃回来， 嗯， 不用啊，七天吃回来以后是漫长的长达一年的减肥期， 嗯， 所以呢，健康饮食，今天李阳会给我们推荐的是来自于五星级酒店的美食。 对，第一家想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东边的一家酒店，这家酒店呢，就是环境到餐品，我都是觉得挺有特色的。 东边你这范围太大了，好不好？ 哦，就燕莎桥附近。 啊，对对，好，这还可以。 对，在燕莎桥附近。然后呢，这家酒店呢，其实是一个老牌的酒店了。然后呢，它的餐厅特别很特别。首先是它的配色，就是我们去到其他的餐厅，无论是不是星级酒店餐厅，就普通的餐厅，大部分都会以橙色为主，因为之前我们说色彩会促进你的情绪嘛，其中会聊到橙色其实会勾引起你的食欲。 哦， 但是这家餐厅特别奇怪的是，它是以绿色和白色为餐厅的主配色， 嗯， 并且它还是一家自助餐厅，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然后之前跟朋友聊，他说这么配色是不是因为 是自助， 对，是橙色怕你吃的多。我估计人家不会记这种小成本的。他那个绿色白色啊，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因为他这个餐品里边有一部分是他们称之为 super food，就是活力食品，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有机呀、乐活呀，英文那个 low has， 哦， 这个词， 嗯， 所以我觉得因为它很多食材选择都是按照营养去来看的，就是之前他定制这个餐品的时候就是跟营养师还有厨师一起来定制餐品，你会发现餐台上的东西差不多得有 20% 到 30%， 它旁边都有一个小标签，就是这个食品。那其实常规的自助餐呢，就是都是大而全嘛，就是中餐、西餐、印尼呀，然后披萨台、甜品台就全部都有。但是他除了做这些乐活食品以外，他还做的有一些 special 的地方，就是特别的一些口味。比如说现在让我突然间想印象最深的就是冰激凌，女孩子嘛，然后那个冬天爱吃冰激凌，我虽然是男孩但是也特别爱吃， 也长胖好不好， 是的。还有两个特别的口味，一个是为中国量身定制的一个口味，是中国的豆腐口味。他说他们的老板在想到中国美食的时候，第一反应没有想到就是常规的烤鸭呀，这种带有地方特色又代表国家特色的，他们就想到了一个中国专属的食材，就是豆腐。然后呢，就看能不能用豆腐做出一个冰激凌来。 我们喝过豆浆，吃过豆渣儿。 然后这次要尝尝豆腐口味的冰激凌。 你自己尝过吗？ 我尝过，它其实 奇怪吗？ 它其实还好。 你笑的，你笑的就让我不敢尝试了，好不好？豆腐口味的冰激凌， 它有点像。有点像就是国外很流行的香草口味嘛，就是冰激凌的一个基础口味。 嗯， 但是它是在香草口味的基础上，它没有香草口味那么重的香料的味道，就是香草它还是注重香草蓝的那个香料，它反而去重视豆制品的那种豆质感。我不知道大家想到豆腐有没有一个味道瞬间传到你的鼻子里，就是那种豆味。 不好意思，只有豆腥味传到了我的鼻子里。 那就要尝试一下他们是怎么克服这个豆腥味，但 肯定是没有豆腥味的。 对，没有的，没有的。 但是甜的吗？ 是甜的。 嗯，我们南方人啊，吃这个豆腐脑都是甜的。 哦，对对对 对， 对， 所以我可以想象一下甜豆腐脑的味道。 哦， 但甜豆腐脑它是因为加了白糖嘛，所以它基本上是白糖的味道。 嗯， 啊，它那个汁儿里边啊，基本上就是糖水的味道。 嗯， 然后会掩盖掉一部分的豆腥味。 嗯 嗯，但是豆腐冰激凌啊，这也是因为这个酒店的 特色，对，他为中国做了这样的一款 大 boss 比较喜欢中国， 对的。 然后大 boss 说我想到中国就是豆腐， 对， 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专门的英文单词说这个啊， 对 啊，就哦想到豆腐哦，那就、你们去给我研发吧， 是的， 交给你们了。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大家瞬间就能知道这个冰激凌到底是什么味觉，我可能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刺激到你了，就是芥末味的。 哎，我跟你说那个就是北京自己本土品牌的那个冰激凌啊 也是有的。 就是我那天是看到一个朋友，就好像他那个口味还很难买， 对 啊，就是不常见，所以很难买。我不知道是特供还是说，比方说它是一些特别的活动啊，会这个厂家会特别供应他们。他给我拍了一张图，然后我默默的退下了。我说吃完了不要告诉我好不好？不要告诉我味道怎么样。那芥末冰淇淋在这家餐厅、这个酒店里面也是有的， 也是有的，并且他做的可能比刚才你说那个品牌而讲，它不会那么窜。它芥末味没那么重，还是调和了一下。然后呢，至少这两个口味你吃起来，它就是觉得很特别。然后， 但是它的基础味道还是甜的。 对，还是甜的，还都是甜的。芥末味可能甜味稍微少一点，但是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意外的一个冰激凌口味。 是怎么着？生鱼片蘸冰激凌？这哎，芥末忘记拿了，没事，我这有个冰淇淋蘸一下。 自己 DIY 自己制作了一个特别的甜点。 对，哎，说到这个特色啊，就因为大家去嘛，总会觉得说五星级的自助餐有一点点千篇一律，因为它要保证大家的口味和它的标准化的制作。但至少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在春节期间肯定还在开业的这个在燕莎桥附近的五星级的这个酒店。好，我们就跟大家先说说这特色的两个冰淇淋啊，一个是芥末口味的，一个是豆腐口味的。马上就有朋友说豆腐冰淇淋，我是真的第一次听说，我也是。走，组团去试试啊。还有说以前就在这附近上班啊，居然从来没去过。那怎么办？不上班了以后去吧。不在附近上班了可以去了。 对，因为交通还是很便利的嘛。 对啊，地铁都很方便。还有朋友说了还没过年呢，已经胖了2斤了。啊，那你过年的这个长胖的余额已经不足了。你控制一下好不好？因为过年还有很多好吃的可以吃呢。因为今天呢，李阳就会跟我们来讲一讲，在过年期间在北京过年的朋友也不愁说啊，餐厅关门了怎么办？没得吃怎么办？担心品质怎么办啊？今天呢，乐享生活在周四的餐厨空间里面，跟聚源纳川的合伙人、媒体人李阳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今天我们会着重的给大家推荐五星级酒店当中的特色单品，还有这真的是像豆腐冰淇淋一样，大家可能真的没有听说过，还没有尝试过的。想要知道餐厅名称，包括说，哎，我们说到了，比方说像说到了豆腐冰淇淋，说就要去尝这个。他是在哪个餐厅来着，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啊，李阳会回复，一一用文字回复大家的。哎，好贴心呢，一一用文字回复。好啦，微博上面来看图和向我们提问互动都是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主持人江夏的微博可以找到我们。它这个豆腐冰淇淋、芥末冰淇淋，就是反正就是尝试一下，作为我们的这个餐前或餐后的甜品， 对的， 还是不错的。那在这个餐厅里面，因为它自助嘛，自助餐品里面有值得向我们推荐的。 如果要说到自助的单品呢，我就比较推荐你。他们家的生蚝，就是他们家的生蚝呢，其实和其他的生蚝比，首先我觉得是我自己的口感是更鲜一些，然后后来看到餐盘是他现在选用的是那个法国吉拉多的生蚝嘛，然后呢，但是我之前我记得前几个月吃的时候就不是法国吉拉多的生蚝，是加拿大的生蚝，然后我之前也有因为一次采访过他们的主厨，然后就问为什么蚝的产地对于这家餐厅来说更换的这么快，他说还是主要基于他们那个乐活食品的缘由，他们是希望一切都是环保可持续发展的，所以我不可能这家酒店一直使用这个产地的生蚝，那把这一块采的就是采空了。 当然我觉得体量可能也没那么大啊、嗯、但是踩空了也对环保不是特别好，并且它还会根据天气的原因，比如说现在北京是冬天了，然后呢现在可能法国的生蚝的味道可能就没有肉质鲜美了，因为蚝嘛它夏天的味道就肉质比较鲜美、 啊、就是我们说的肥、 哎 啊、 对，所以它可能在春节期间有可能就会提供我们澳洲的生蚝，嗯，它因为澳洲现在正好是夏季，所以无论是天气的原因还是环保的原因都有更换产地的这种条件，所以呢在我觉得一家餐厅能够吃到世界各地的这种蚝类我觉得还是很特别的，并且我记得我们想到生蚝有的时候会想配一些酒，他这家餐厅在周日的早午餐是有一个特别的活动的，他们自己叫做Bubblicious， 他那个 bub 就是泡泡的意思，嗯，licious 就是英文那个美味delicious 的 后缀、 哦，对、嗯，所以他其实 Bubblicious 就是一个餐加香槟的一个活动，所以你是可以在你的自助餐品里边包含香槟的。 我以为是啊，你一边吃着早午餐，一边有旁边在人给你吹泡泡。Bubblicious 啊，这个是它的这个泡泡的意思是香槟酒的意思。 对对对对，这个我还是觉得挺好的。 周六日早午餐一起来就要喝香槟。 好像现在只有周日上午的早午餐， 哦、 因为我觉得应该成本还挺高的嘛。因为大家知道，其实有人会觉得香槟不就是起泡酒吗？ 嗯。 但是我们要去市场上去买那个起泡酒，其实很便宜的。那香槟其实就是两次发酵的起泡酒， 嗯、 就是我们喝那个起泡酒的时候。你会感觉它的泡泡不是特别丰富，因为它是单发酵，然后香槟就是单发酵之后再让这些粮食啊麦芽什么再发酵一次，所以它的口感会特别丰富 哦、嗯、那就所以它的价格也会肯定是比普通的这个起泡酒会要高 的 啊、哦、 是的， 人发了两倍的酵啊、价格两倍也不为过、 哎、 所以这个泡泡，泡泡的早午餐，据李阳了解，应该是周日的上午还会有了。在、春节期间，它也是持续在这个周日来供应。 对对对对。 啊，这个早午餐一般供应的时间是在。 其实它就是早餐和午餐之间10点到12点 啊，会延长，其实有点延长早餐的时间的那个感觉。 对，它其实就是让早餐的餐品没有一个。时间段的过渡，就感觉11点咵就那煎蛋什么就没了，它就是慢慢过渡到午餐。 哦、 这种， 哎，这个时候大家还可以哎品尝一下香槟，啊，然后呢，你看周日的时候，因为我们春节期间，即便是在假期期间，也还是会逢一个周日的，所以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是的， 哎，那个时候而且也不在初一、初二、初三这个界限里边，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哎，可能需要走亲戚啊，怎么样啊？就是家里面年饭已经吃的差不多了，可以带着爸爸妈妈还有好朋友一起。来在春节聚会的这个档口了。 嗯，对。 嗯， 然后呢除了这个自助餐，其实我还想用上半时段特别给大家推荐一下这家酒店的中餐厅，是因为它有两个单品我觉得是挺特别的。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就是我最爱吃的他们家的虾饺，就是他们家虾饺的所有的虾是选用3140的虾。这个3140是什么概念？有点像咱们吃鲍鱼都知道几头鲍嘛，就几个一斤。3140就是指一斤虾有31只至40只。所以它主要是特定虾的个头，那虾的个头大了，所以虾饺的个头也大了，因为它有一整只虾在里面。 饺子比较大一点。 对对对对对。 哦、 但是就是有的餐厅，我们平时可能吃的都是，比如说4150、6070、41至50只，或者、 哦、那60至70只那虾也 对就挺小的、 太萌了吧？ 对， 太 Q 了。 对。 3140的虾饺在这一个五星级酒店的中餐厅非常推荐大家。 对， 嗯。 然后呢，它这个虾饺做的配比。特别好，就是我们常规的虾饺它就是虾加冬笋加面皮嘛，然后呢其中间有一些汁的部分，有的人用的是高汤，但是这里边用的是虾胶。这个虾它之所以使用虾胶，就是因为在你咬的时候虾本身是脆的，熟的虾是脆的、虾胶就负责弹牙让你口感更好，就是又有软又有脆然后又有劲道，所以整个虾吃起来口感会比较好。 怎么办？好想带我外婆去吃， 嗯， 因为她已经满口假牙。哎，外婆不要生气，好不好？也很萌啦，满口假牙也很萌。对，就是，但是这个又有 Q 弹，又带有这个软和一点的成分在里边的这个虾饺，嗯，确实我就觉得，老人孩子其实都还蛮适合的。 嗯，是的，其实那个虾饺我本来是以为是一个特别复杂的工艺，但是其实并不是，就有点像咱们外边吃火锅那个虾滑。它只不过就是打得很细很有劲儿的虾滑，就像我们春节马上就要包饺子嘛，老人说，哎，那个孩子你要包饺子，这馅儿要打出劲儿啊，就得费点功夫，嗯，打出劲儿之后它的弹牙感就会更好。 啊，这个李阳又不经意的跟我们说了一下包饺子的诀窍，好吧，哎，这个。哎，这个听老人说，哎，真的就是，有很多的这些道理啊，包括方法呀， 嗯， 都是老辈儿传给我们的。 对， 因为他们通过他们的实践了太多次了， 嗯， 然后就知道这样子是好的，我们就不用再去走错误的路去尝试了。 是的， 包括你说到的这个虾胶啊， 嗯， 它这，哎，之所以这么 Q 弹，是因为它真的很费力在打。 是的， 嗯，这是中餐厅的这样一个有点偏港式的餐品。 对，有点偏粤菜港式，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些人特别爱，有些人一点也不喜欢的榴莲酥，就因为榴莲有臭味嘛。 好的表情，好的表情。哦，好了，我回答你了。对，榴莲酥，嗯，哎，榴莲酥大家总会加一个千层的概念， 嗯，但是这个千层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出来的嘛， 啊， 这么多层。我之前采访那个就是采访行政主厨，他一起说的，就是这个有点像咱们在家就是叠被子。他们说他们管自己那个榴莲酥叫334，就是把我们把被子弹开，然后呢对折，就是分成三分之一，然后呢，再对折，然后那个四就有点像我们那个宅大门一样，就是分成四分之一再对折，所以它是叠了两次三再叠四，那其实就是三的三次方的四次方，就是九的四次方，大概我算算就差不多6000多层吧。 请原谅我啊，一时数学没有上过算过来。哎，关于这个千层榴莲酥啊，待会儿下半时段我们要具体的请李阳讲一讲， 嗯， 因为这个334啊，我觉得听起来很适合给大家在家里边做题一些建议， 嗯 啊，做法的建议。好啦，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就要回来啦。 老张，听说过2008年奥运会纪念钞吗？ 知道，当时我还去排队兑换了，都没有兑到，我现在还后悔着怎么没早点去呢。 你呀别后悔了，你看看这个 2018冬奥会纪念钞。哟，我可听说了，这个纪念钞可是不好弄的，你这是托人多花钱买的吧？ 没有，就是首发价796定的。 在哪儿订的？我现在就去排队。 不用排队，你呀只要打个电话，用你的身份证报个名，本周五到周日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直接领取就行了。电话是400-919-6100，400-919-6100，400-919-6100。 还打什么电话？我直接就去。 不行，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 收藏区景镇， 正月初一到初五，平谷区春节文化庙会欢迎您。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跑遍北京城又回来了， 叨叨啥？这不是没错过优惠吗？ 999一平米，含实木家具，还送家电，80平8万，太划算，你非得再看看。 我不是怕主材不环保，怕工艺不达标，怕增项满天飞吗？ 这回比完了，打脸不？ 400-606-8866，装修就找全包圆。 你别一说不过我就打岔。 400-606-8866，嫁妆就要全包圆。 这老头子。 想见店内活动，贝安生活更懂童年，祝新老朋友新年大吉，多喜爱我爱我家两大儿童家具品牌迎新春，定金10倍抵扣款，爆款全年保价，各大家具卖场店面详询。望京方恒购物中心喜迎新春，珠宝服饰优惠多，乐动成长新落座。 西北唐宫林之宇宴驾厨房年夜饭火热预定，精彩尽在方恒购物中心。 北极熊、企鹅、海豚、白鲸、美人鱼表演，就到天津海昌基地海洋公园。初一到初十，属狗市民仅需19.9元。赏雪何须行千里，红灯京味四合院，房山圣林山雪乡欢迎您。 炫彩冰雕，趣味滑雪，旷置温泉，豪华酒店， 度假就到来源华中白石山温泉度假区，电话400-066-6020。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8，8178-1111。 过大年逛庙会，初一至初六，延庆市博园邀您体验非遗展演、冰雪娱乐、互动游戏、特色商品小吃，电话8118-6018。 就要过年了，你知道过年的新规矩吗？ 您给说说。 吃饭不能先动筷子，要等长辈拍完照才能夹菜。朋友圈让长辈先发，要及时点赞哦。腊月27的红包要让长辈先抢。 腊月27下午3点到7点，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4小时直播不间断，现金红包送不停，还有精彩的脱口秀节目等着您。北京电台和您一起欢欢喜喜过大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帮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无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刚才听到我们这个中段的片花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哎，大家可能会好奇我们说的这个每周福利送不停的事儿啊，你们12月份没送什么福利啊，你们到底要送什么啊？其实在1月1号的时候呢，我在做视频直播预直播的时候就跟大家解释了啊，因为我们从2018年开始呢，会有一个每周收听节目并且跟我们互动的500元现金的一个奖励。啊，只有一位朋友是500元现金直接给到你啊，但是呢，因为这个奖励，我们中间跨了一个春节的假期嘛，所以为了方便大家的收听，然后这个互动的公平性，我们是从3月份开始的，好不好？这个啊，大家不要听了我们的片花说啊，你们这个每周福利骗人的，不会的，3月份就开始了，因为有一些朋友在微博上面私信我说啊，怎么样获得这个现金奖励才有资格参与这个抽奖的活动呢？从3月份开始，大家每天来听节目互动签到，就可以有机会在周五的一直播视频直播当中获得抽奖的机会。好啦，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的跟我们的李阳同学，来自于我们的巨源纳川的合伙人媒体人，一起来聊一聊春节期间我们还可以有哪些五星级酒店的特色餐品可以选择。刚才说的那个是在燕莎桥附近的一个五星酒店。 对的， 地址啊，包括刚才有朋友问这个春节期间要不要预约呀，我们待会儿都会在微博上面来仔细的回复你们，好不好？想要知道比方说需要预约什么样，提前多久啊，包括现在的价位啊，是不是有优惠的活动啊，大家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提出你们的需求留言，李阳下了节目之后呢，可以在微博上面回复大家这比较细琐的问题。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还是说一些比较跟吃相关的，可以勾起大家馋虫的问题。好了，想要看图跟我们提问互动都是在微博，再说一遍，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了。好，刚才说到了这个虾饺，完了以后呢，我们又说了一下这个千层榴莲酥啊，三三四，像叠被子一样， 对， 切三份儿，叠三下，然后这个再分四下，然后再叠， 对，然后形成了差不多刚刚中间休息的时候，我们算了6561层的榴莲酥， 好有心机啊，九四四方。 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平时在吃的一般的榴莲酥，就是我们街边摊买的大部分叠的都是233，那就是二的三次方的三次方，差不多就是512层，所以它差的次数还是差的层数还是挺多的，虽然没有人真的会去数到底有没有这么多层，但是你咬下去的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嘴里边的那个层次感， 对的， 我们说到了那个层次感会不一样， 而且我觉得就像榴莲酥这个东西，它虽然平时我们分分钟就可以吃到，但是一些好的餐厅它做出来的口感真的会颠覆你对这个食品的印象，就比如榴莲酥，我们可能平时吃的那些榴莲酥，它中间那个馅料是可能是会加蛋黄或者加莲蓉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热带水果嘛，它水分会比较多，那如果要是用纯榴莲，就是没有那种大厨处理过的话，它那个水分会影响那个酥皮起酥，然后包上馅之后，酥皮本来层数就只有500多层，就稍微少一些，然后呢再粘到一块，那口感 就 更不好了，对对对对， 就塌在这个主体上面了，这个层多少层都塌下来了， 对的， 所以就会觉得就是说的层次感不够分明，外加不够酥脆， 对，然后呢再加上一些添加的莲蓉啊什么那些东西，所以你觉得口感不好，因为好一点酒店真的就是纯榴莲，比如说这家酒店就用纯榴莲做，他们怎么解决那个水分的问题呢？他们有一个厨师的小秘密，就是会把这个榴莲放在冰箱里边冻一下， 锁水， 对，锁住，但是其实把这个说给大家，大家可能也做不了，就比如说你不知道冻到什么程度啊，然后温度到底怎么样，所以厨师可以公布方法，但是也不一定大家都能做到， 就是实操起来还是有一些难度的， 对， 但是刚才提到的这几个点因为有朋友就是考虑到说有些人不太喜欢榴莲，所以他其实在公共场合他是不太吃的，那想要自己在家做刚才李阳也推荐了，就是说你甭管是就是哪怕有一点水分吧，自己在家里面做这个酥皮没有那么酥你也可以接受了， 对， 但是可以考虑说用纯榴莲，就不要加那些什么莲蓉啊蛋黄啊，去影响，再一次影响你的口感了，也给了一些我们自己在家做的建议哦，哎呀，说到这个虾呀生蚝呀榴莲呀，我们的这个忍不住要作诗的诗人来了啊，小熊其实上半段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关于我们就是今天要讲到的美食的内容，然后呢由于李阳说这个榴莲酥和这个虾饺实在可能都很喜爱吧，所以忍不住又给我们写了四句啊，美味生蚝肉厚，清香虾饺皮儿透，榴莲酥饼层多，海鲜大全吃不够 这个听众实在是太有才了 对，我待会儿还要给你念他就上半段写的那个，他一般会给我们写一个八句的律诗、有时候是五言律诗，有时候是七言律诗啊、就是虽然说有点像打油诗，但是呢他基本上会像刚才那样尽量的会押韵韵脚， 哎呀 很有才，对不对？ 对， 哎呀小熊，看来你真的很爱吃虾饺和榴莲酥哦，这么认真的补了四句上来。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把这个路线继续的东移，说到在春节期间也依然会开放的另外一家位于大望路的五星级酒店，这个大望路这个五星级酒店，刚才我们俩开玩笑说就是我们给你画个框，就在这个框里啊，你说是哪家， 对， 他在SKP 的 附近 就背面， 对，背面， 然后呢挨着 就是要来私影那块儿。嗯，对 对对对，反正就是那里啦，你一进到那个、那个华贸商业街你就能看见了，就是 对、 就是这样一家酒店。那这家酒店呢，很多朋友因为大望路附近嘛，它比较还是一个比较繁华的商圈、可能很多人去过。 嗯， 但是我们接下来要提醒大家的是，你错过了哪些、以及在春节期间它会有一些特殊的调整。 对， 哎，提醒大家这个特殊调整的部分。好， 首先我还是给大家介绍这家酒店的那个自助餐，因为它实在是太有名了。虽然这不是一个官方的说法，但是我听到很多人都这么说了。去这家酒店吃自助餐，主要是把它当成一个日本料理吃了，就是、 日料自助。 对，就是慕名去他的那个日式餐台，因为他日式餐台实在太有名了。就是他的那个生鱼片的那个那部分，差不多我那天数了数，差不多都有12种左右，就相比较其他的来说，就相对而言会比较多了。并且他对于那个这个生鱼片的这个冷餐台，就是有着特别的管控，就比如说他放生鱼的温度就必须要放在3到5摄氏度之间，沙拉就必须要在8度左右，就是其他餐台的沙拉，就是他们是有很多这种数值上的管控的。并且最特别的一点就是大家吃那个日料自助的时候都会知道，很多日料自助说含海胆是一个价格，不含海胆是一个价格。它这里边的海胆首先是含的，并且它用的海胆呢是来自于加拿大的海胆。就是我知道听众中有很多就是特别懂行的吃货，就是大家都知道加拿大海胆是目前在海胆品类中就是可以说是一级海胆了。然后它肉质比较厚，然后呢个头也比较大。并且我前两天去的时候其实没有看到海胆，就有问过他们厨师为什么这两天没有海胆供应，是不是因为成本太贵了。他说其实不是，是因为加拿大最近天气不特别好嘛，所以因为风雪的原因他们运输不到北京了。那我就觉得说那你是不是可以使用别的产地的海胆来供应给我们。他说但是我们的主厨还是坚持就是我们的品质是不能降低的。所以无论你在这家酒店是自助餐台也好，还是其他餐厅单点也好，只要吃到的海胆都是来自于加拿大的。所以我觉得这种执着是很特别的，而且也保证了让我们能够尝到最醇厚的美味吧，我觉得。 那它这个自助餐厅里边其实它其他的品类都是有的，只不过说它这个日式的餐台特别特别的受到大家的欢迎和瞩目。 对，就是我刚才在节目前面所说的就是任何一个自助餐它的最大的亮点还是全，就是中餐西餐印尼菜什么披萨呀甜点的全都有。但是只不过各个小点都会做特别嘛，比如说这家餐厅的，如果你要是说单点特别的话，包括它的披萨的面皮都不是用中国的那个面皮，而是使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的那个面团来做的。所以它都是原材料都是来自于当地那个国家的当地人使用的原材料。 哎，这个真的是其实说到刚才我突然想到了，就是说到要给大家的就是每周的这个福利啊，我们就不免要说一下，因为其实今天李阳给大家推荐的这些五星级酒店里面自助餐，它真正的这个实在的，比如说像我们在大众点评或者怎么样去能够看到的一些价格，其实是不菲的， 是 吧？是就我们说的这个在大望路的这一家，日餐，它的日式餐台非常非常的知名，这个生鱼片有这么多种，是12种。是吧？ 对的， 12种生鱼片外加加拿大海胆，它基本上的市场价是在 差不多400至500之间 啊，500上下。 对，就是门市价格。 哦，这是美味的，所以哎， 但是就是， 但是有时候我们也可以放一些福利给大家。 对，就是大家通过比如说第三方平台，包括其实很多酒店跟银行是有合作的，你通过银行的那些途径都会拿到折扣的。所以还是希望 大概能折成什么样啊， 差不多得能接近5折吧，比5折要高一点，6-7折的样子。 300附近。 对，就是 300出头。 我觉得我 因为它可能会加服务费嘛， 我看到有的平台就银行平台，因为都会到200出头的样子。 这个 对 好吧，获得福利的方式 啊，这个价位的比较结束了以后呢，大家可以啊，如果真的是对这个自助餐非常感兴趣，想要去尝一尝，然后又说，哎，我们也不知道你们说的这个可以预定的途径是什么，也可以到微博上面来向我们提问，好不好？待会儿也回复给大家，我们就不在节目里面详说了啊，避免这个广告嫌疑。好， 我们还是说餐， 哎，对，说餐。但怎么办，我还是觉得从500多到200多这跨度还是蛮诱人的一个福利的给大家。而且呢它在春节期间的话，它这个自助餐是正常的供应吗？ 其实不是，就是因为春节期间这家酒店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考虑，就是它是不提供自助餐的。当然这家餐厅是在自助餐厅是可以单点的，它单点会出现那个暖冬的锅物，就是很多人看过那个《甄嬛传》都说 要添锅子， 对，是冬天要添锅子。然后酒店其实也是这样，就是那个它锅物有两款，我之前尝过的，一个是冬阴功汤，还有一个日本的那个酱汤，这两个我都是觉得很特别。首先，它是所有的汤物、锅物还有原材料都是源自于当地的传统做法，但是呢，比如说我们说冬阴功汤啊，真是把泰国的冬阴功汤搬到咱们北京，其实很多北方人是喝不了的，又酸又辣，它的味道其实相对而言，咱们平时吃的是比较窜的，所以我是有尝到，就是它是添加了类似于椰奶这种有当地特色并且又能调和辣味和酸味的这些东西，所以让你吃起来口感很好，并且包括柠檬草啊、南姜这些虽然可以到了北方之后用别的食材来代替，但是你直接就能从锅里边看到它还是没有改变的，所以保证了本真，又因为地方特色来做了一些调和，这是我觉得很特别的。甚至包括那个日本酱汤，那个日本酱汤，我们就说先不说酱，说那个水就相当于咱们都说做中餐要用高汤一样，它那个日本酱汤的基础汤是用那个昆布水，昆布其实就是日语里的海带对。就是海带熬水，然后用那个水，然后再加上酱，它做成了一个火锅嘛，加上日本的和牛，然后呢豆腐啊一些蔬菜，然后呢做成了锅物。 哦，添锅子啊，天气比较冷了，然后呢，而且这个过年的时候要有过节的气氛，大家会觉得说围炉的这个感觉很重要，大家围在一起，然后又热气腾腾的，所以会哎，你看五星酒店也会特别的贴心，给大家要添了锅物，冬日的这个特供。而且呢会根据我们的一些口味儿做一些相应的调整，适合大家。 对的。 我会觉得很冲啊，很突兀啊，这个味道。 是的。 那它就是说到的这个很赞很赞的日式餐台的这个自助啊。那所以我们可以给大家推荐第三方预订平台，这个优惠从500多降到200多，只能够春节以后来使用了。春节前也可以， 其实就是春节前也可以使啊， 但它反正是春节七天假期期间，它是不供应这个自助餐的。 对的，对的 啊，大家可以单点刚才我们说到的比较有特色的锅子啊，或者是比较特色的生鱼片，这些都是可以。它在原来自助餐品当中，我觉得可能是考虑到一个量的供应， 可能是 自助餐真的是每一种量它都要备的特别的全，还得供得上， 对， 拿完了得续上。 而且其实说实话，推荐的这现在是两家酒店，都是比较商务的酒店，就是商务的酒店我觉得有钱人就更会吃嘛，他们的舌头可能就更刁，所以就是在这些酒店的餐厅它其实做法上更考究，然后呢咱们呢其实就不是作为商务需求或者出差需求吃这些，就是平时去吃，你会真的会觉得它的味道和我们吃到的原来的东西完全不大一样。 这个口感上的讲究很，就是刚才说到像加拿大的海胆啊什么的，包括那个虾啊，这个啊是什么3140是吧？ 3140 的虾啊，这一斤只有31只到40只的这个个头的虾，其实它的口感真的第一步就取决于它的原材料选的真的很棒，不管是产地。还有它这个个头啊，新鲜程度啊，要求很高。你看加拿大的这个海胆运不过来了，那就运不过来了吧。 对， 啊，就不吃了，你别吃了。 对，其实我们所有的就是涉及到美食，其实无论是文章也好，或者节目也好，它只是说两点，一个就是材质，还有一个就是技法。